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孙恒。20年前，也就是1998年的夏天，北京复兴门地铁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一个穿着破旧牛仔裤的小伙子坐在台阶上，正抱着吉他卖力地弹唱着。与发出的声音不和谐的是，他脸上始终带着忧郁或者说是冷漠。他就是孙恒。这个学习刻苦的山里娃，考上了一所师范学院，走出了大山，毕业后留在了河南开封四中。然而当了2年音乐老师的他，却抱着心爱的吉他来到了北京。 想起那一年，我离开故乡，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今夜梦里面我回到故乡，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家乡的河水现在已上涨，远方的人儿还要去远方，门前的桃花现在 如今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中，他都经历了些什么？他的梦想实现了吗？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孙恒的故事。年少时五音不全的他，为何立志要成为一名歌者？曾经的音乐老师如何放弃原本稳定的工作，加入北漂大军？当残酷的现实再一次将梦想击破，何处才是新的方向？怎样的机缘让他认识了一个人，并由此开启了人生新篇章？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孙恒讲述他的音乐故事。孙恒，你好。 你好。 孙恒现在有好多的身份，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同心实验学校校长，这都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一些工作，对吧？ 应该说这些其实都是做了10多年的工作了。 哦， 对，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工作。 嗯，这些工作做了10多年。那你到北京来多少年了？ 哎呀，我是98年到的北京。 1998年。 对啊，一转眼就20年了。 到今年整20年。 20年了。 那刚开始到北京的时候你做什么？ 我那个时候来北京之前呢，是在河南老家开封一所中学里面做音乐教师。 哦， 对，所以我很喜欢音乐。 嗯，到北京来也是为了追寻音乐梦想吗？ 有那个梦想，但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出来主要原因是，反正那个时候自己年轻嘛，但是特别迷茫，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人生该如何去度过。 嗯， 不知道自己的将来该怎么办，但是我也不想混日子。 嗯。 但是心里边总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条人生道路是适合自己的， 嗯， 一定会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当时就是想出来寻找自己的人生吧。 嗯，你的老家是 河南开封。 河南开封。 嗯， 所以说在 老家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老想着，哎，还有一个梦想，想要去追求一下的那种感觉嘛。 对，音乐当然是我的梦想了。到现在为止，它始终是我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我的一个爱好吧。 嗯嗯。 但确实当时出来其实是挺迷茫的，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对这个社会也不了解，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嗯。 对，但是对音乐的热爱其实是始终是我没有放弃过的。 嗯嗯。你是对音乐的这个热爱，你是因为你学这个专业呢，还是说一个业余的爱好一直在延续着呢？ 其实我小时候并不喜欢音乐，也不会唱歌，唱歌跑调。我从小吧是在陕西的大山里面出生的。然后我上初中的时候随着父母就回老家开封。所以我就转学从陕西到开封。在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不适应，因为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听不懂人家当地的话，也不会说，所以自己就特别的孤僻。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就是我们班里边搞那个新年联欢，大家要击鼓传花表演节目。所以轮到我呢，我就哎呀也不会表演节目，就结结巴巴的唱了一首当时的信天游，就是跑调，同学们都笑话我，那时候觉得特别没面子，特别丢人。所以我就下决心，我说我一定要自己学会唱歌。所以就为了赌一口气就喜欢上音乐了， 就是最简单的想法。 对，就开始学习唱歌。唱了两个月以后，哎，在班里面唱的还不错。过了一个学期，我在学校唱的还不错。所以经常也会代表学校出去参加一些比赛啊什么的，在课堂上老师也经常表扬啊，所以自己也有点虚荣心。下课的时候我们就唱歌，很多同学就围过来。就因为这个音乐就让我找到了一种其实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你那个时候就是自己学呀，还是跟着音乐老师啊？ 那时候就是自学， 自学。 嗯， 听那个磁带， 那时候小磁带、小录音机， 哎，板砖录音机。 对对对，就听那个。 那个，你这个应该说，在你的头脑里吧，啊，或者说在你的这个潜意识当中，他有这个音乐的素养在里边，有这个天赋，可能那个时候一开始没有开发出来，后来在这个契机之下，他有一个爆发的过程。我们也唱歌，也听歌，也跟着学。但是可是后来我们没学音乐专业，你就由此而进入了这个音乐专业的学习领域了。 是，那个是我在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退休的老教师，他开始办一个第二课堂，开始开一些这样的音乐班。所以我呢就利用这个自习的时间就去学。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一些正规的乐理知识啊，一些训练。 所以说确切的来讲，你从这个专业的音乐学校啊，当然你学的是师范院校。师范院校里边的音乐专业是以这个音乐教育为主吧。 音乐教育为主。 如果说做一个音乐教师，很稳定的一个职业啊， 对，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工作。 那你怎么就又迷茫了，又出来了呢？ 其实当时也很年轻嘛，就是总觉得不知道自己这一生该如何去度过。 难道就天天在这个讲课？ 我虽然我很喜欢音乐，但是音乐你知道，咱们这个教育都是以分儿的吧，考分数为这个衡量标准的。所以你到考试的时候提前半个月，可能你这音乐课就停了。 哎，这个所谓的副课呀，就给主课让路。 对，其实我还是那时候挺喜欢音乐的，而且我那时候也想音乐教育、艺术教育，也是一个小小的梦想。 你也想培养出个歌手啊什么那样的感觉吗？ 但最起码我觉得，就是因为学生压力是那个考试压力啊很大嘛，其实音乐其实是可以帮助人舒缓啊、放松啊。其实音乐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教育。 对， 但是在那样一种以分数为主要衡量标准的环境当中，那我的很多愿望可能也无法实现。 是， 对。 哎，说到这个音乐了啊，你个人来讲，你最喜欢哪个类型的音乐？ 20年前，我特别喜欢摇滚乐，我很喜欢那个乐队是纳瓦纳乐队，涅槃乐队。因为他也是一个底层出身的一个歌手，但是他写的很多的歌，就是被很多的大众青年人特别喜欢。 哎， 然后是那种，甚至他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摇滚乐的音乐形式。对， 那会儿也就是20出头。 对对，20岁左右。所以那个时候特别喜欢 摇滚， 他的音乐特别暴躁，因为年轻人需要发泄。 对， 对， 对。 但现在呢，我特别喜欢民谣，比较安静一点的。 哎，这他也会变的哈。 对， 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摇滚青年啊，这是咱们也看到过有些文艺作品里的表现啊，他们是坚信摇滚可以改变世界。 是，我曾经也这样想过。 对， 对， 对。 其实现在越来越想明白了，其实你能改变自己就不错了。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在改变着 世界，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你影响了身边的人，对吧？ 对，人和人是可以互相影响的。 那、你为这些工友们做了很多事情，不管是公益方面的也好啊，这个文艺方面的也好，甚至教育方面的也好，其实你并没有离开这个领域，音乐、教育，只不过换了时间，换了地点， 对，在探索不同的方法， 对。好多音乐人嘛，或者学音乐专业的朋友，他们怀揣梦想来到北京以后，都会去创作呀、表演呀， 对 啊、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你刚来北京的时候也是做这些吗？ 我刚来北京做搬运工 啊， 落差很大， 反差有点大啊。 从音乐老师到搬运工，这很现实，因为你离开了家人，离开了以前的这个，没有了工作，那你到这地方，第一是生存问题嘛，你今天吃饭怎么办？ 哎， 晚上住哪儿？这都很现实。 对， 无论你有再多的梦想，人先得活着，先得生存， 先得有一个生活的来源。 对、你先得养活自己，自食其力， 是吧？哎，听说那个时候你也去唱歌挣钱。 偶尔的也去，那个时候其实主要打一些短工啊，然后有一段我也带吉他课，带一些学生，有时候也去酒吧唱唱歌。99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活动，叫民谣之旅，然后我印了一些自己的歌词，录了一些磁带，都是我自己写的歌，然后我就上路了，然后我就去了十几个城市。那一年的生活呢，就是在街头、地铁站、建筑工地、大学校园，靠卖唱为生啊。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接触到很多社会最基层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建筑工人呐、保安呐、保洁啊、服务员啊等等。彪哥呢，其实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的一位工友。就有一次我经过一个建筑工地，然后我在那个工地上就待了三天， 在那个 晚上，每天晚上傍晚的时候，工友们下了班，端着饭缸子边吃饭，我就坐在他们身边给他们唱歌聊天，我就认识了彪哥。彪哥呢是一个安徽的老乡，他呢说话特别少，然后特别朴实， 这沉默的人， 但是他在工友当中特别有威信，头两天呢他就坐在我身边一句话也不说，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讲他的心里话， 聊天哈。 对，他把他的一双手就伸到我的面前，他说你看我只有这双空空的手，但是我要靠这双手养活我的孩子、我的老婆、我的爸爸妈妈，他说每天在建筑工地干活非常累，非常辛苦，累的时候就喝酒，喝完了酒就想家，他说他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从农村到城市，我们盖楼修路我们建起大街桥梁，但城市里人还很多人瞧不起我们，总是说我们素质低、脏乱差，他说他也相信只要自己拼命的干、努力的干，日子就会改变，但是一年到头来剩下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工友告诉我的一些心里话， 就他的感想。 就当时我内心确实受了触动，因为在认识彪哥之前，那时候也年轻嘛， 对， 就天天都是想着自己的事儿，哎呀，个人的人生啊、价值啊、自由啊、还意义啊， 对啊， 很少有机会去关心别人， 了解别人， 对，所以当我听到彪哥这些心里话的时候，哎呀，我内心就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念头，我想我要把彪哥这些心里话编成歌曲唱出来，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彪哥的这些故事，听到他的心声， 因为他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就全是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代表 性，其实他代表你比如说那么多建筑工人，每一座这个现代化的城市，这些高楼大厦、大街桥梁，那都是离不开建筑工人的贡献，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着这个都市化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又有多少人去知道建造他的人， 对 他们的喜怒哀乐， 就是 他们的情感，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外在的东西，像刚才你也说了，说他们可能穿的比较粗糙， 对，你看着可能穿的很脏， 晒得很黑， 晒得很黑， 然后呢是没有多高的文化，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实际上也很细腻，也很丰富， 当然了，当然了，尤其是建筑工地，他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相对条件都是比较差的， 对， 对吧？越是生活在困境当中的人们，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些情感，对吧？ 对， 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些喜怒哀乐， 哎， 那这些人的喜怒哀乐，我们很少有机会去听， 对，所以就有了你的那首作品《 彪哥》， 彪哥就叫彪哥， 哎，对， 就是以这位工友的名字来命名的一首歌。 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13个小时的活以后， 伙都管你叫表哥，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喝醉了酒以后，你说你很想家，可是只能拼命的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 彪哥其实对我整个创作来讲是非常关键的，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认识彪哥之前，我所有的歌曲其实都是写的自己，所以从彪哥开始，我觉得我的创作也走出了自己，开始去关注身边的人了。 对，所以这也是一种成长吧。 是， 就是说你可能到处走，到处看，你看着看着你就看明白了好多东西。 是， 哎，跟别人的交流，通过他们的一些言谈，也能够体会到很多东西。 其实人在社会上吧，我觉得最大的体会就是人和人之间其实应该多一些交流。人往往是说我们从别人那里才看到自己。 这个实际上你在这个出来的过程当中，除了打工以外啊，这是为了维持 生存 的生计，基本生存啊，维持生计。但是你从事的还是音乐的创作和传播。 对，唱歌我一直都在坚持， 一直走在这条路上。 对， 听嗓音也能听得出来，纵横嗓子特别好哈。所以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可能会沿着一条歌手的路走下去，是吧？你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多的选秀比赛，对吧？ 途径也很少了， 途径比较少啊。但是要是你要再晚个十七八年，是吧？现在有好多机会啊，这个各种的这个， 对，现在各种比赛啊， 海选呀、啊。 现在网络也方便了嘛， 对对， 就是你传播也很方便。 哎，你现在你在网上有没有你自己的平台？你比如说抖音啊，或者说是不是微博呀、 啊？抖音我没有， 啊、抖音 主要是太没时间精力去、然后我有微博，然后我有微信的公众号 啊、哦。 然后我们艺术团，我们现在有一个工人的艺术团嘛，也有公众号。 对，你现在都有艺术团了，对，哎，这艺术团。 然后我们的歌曲在音乐平台上、网站上都有，都可以听到。 就是你，包括你创作的，还有你那 我们的 艺术 团 表演的，都会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 对， 这也是和过去不一样的地方，不用你再跑那么远。 对，现在网络都很方便， 一分享，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就都能看得见了。 是， 你当时说你怎么着，全国各地转了很多地方。 在1999年的时候，对，我就做了一个活动叫民谣之旅，就是我印了一些自己的歌词，带上磁带去全国各地流浪卖唱。 就你一个人是吗？ 我一个人。 哦，你一个人的民谣之旅。持续了大概多长时间？ 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走过多少个城市？ 有十几个城市吧。 十几个城市。 对。 每个城市大概你会逗留多长时间？ 有时候可能就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的时间都不太一样。那一年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在那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像彪哥一样这样的 工友， 最普通的 最普通的人， 最身边的最普通的基层的劳动者。 哪个城市里都有这样的。 是的，是的。 那你是比如每到一个地方，你就专门往这样的地方去，还是说就是顺其自然，走到哪儿碰到谁就 人多的地方都会去， 就往人多的地方。 因为你要卖歌，你得有人听啊，你得有人买啊。你比如说地下通道，这个地铁站旁边，然后公交车站旁边，高校大学里边。 对，哎，这个就是你一个自己的这么一个营销的过程，我觉得。因为你没有，你比如说你，我没有签约的公司啊，没有人给你做文案， 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这么发达， 也没有人给你做企宣，是吧？ 其实 没有人做策划，你也没有经纪人，你就是你自己的一切。 对，就是最笨的、最简单的、最直接的这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对于你自身来讲，这是一种磨练。 我觉得对我整个人生来讲，那一年的时间非常重要，因为我突然觉得自己缺乏一种教育。缺乏一种生活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其实你看，虽然上那么多年学，但是当我走入社会的时候，我对这个社会并不了解。 我对彪哥并不了解。 对 对, 对， 所以那个过程其实是为我的人生补上了一个生活教育的再教育的过程。 这个阶段应该是在你二十 那年二十三岁左右， 二十三岁左右，二十三岁二到二十五岁之间吧。 对对对、 哎，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定型。嗯， 是很关键的一个、啊、 很关键的时候、 嗯、 所以才有了以后你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情。 是的，其实那个阶段也慢慢的让我找到我自己的、身份的认同。 对对对， 嗯， 你是先做的打工艺术团呢，还是先做的这个打工学校呢？ 先做的艺术团。 先做的艺术团。 其实最开始就是一个乐队、嗯、就是我们有大概人很少，就三五个人， 嗯， 认识一些有文艺爱好的工友、嗯、我们就一拍即合组建了一个乐队，然后就去工地给大家演出。 是在你走南闯北的过程当中认识的这些人吗？还是说要回到北京以后？ 回到北京以后。 回到北京以后。 嗯，回到北京以后呢、嗯、我去了很多打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 哦、 教孩子们唱歌。 嗯， 因为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啊，很多他这个办学条件、师资力量都比较差，没有专业的体音美这些课老师啊。 对对对。 那我曾经是音乐老师， 嗯， 所以呢，我就用我的特长， 因为你是专长， 哎，我去做志愿者教孩子唱歌，特别开心、嗯、 哦。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那过程当中就认识越来越多的朋友 啊、嗯，所以一开始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搞个乐队。 对，最开始就是一个小乐队、 哎、 然后利用业余时间， 嗯， 大家去工地啊、嗯、去这个社区啊为大家义务演出。 哎、嗯、这样的逐渐的这个朋友越聚越多。 对，我们演出规模越来越大，后来不仅是工友、哎、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也开始加入我们的队伍。 嗯嗯， 很多的新闻媒体也开始关注。 嗯， 所以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就逐渐形成这个青年艺术团啊。 对，后来人越来越多了嘛、哎、我们现在就叫新工人艺术团。 是吧？ 嗯， 哎，你这个艺术团也不是像那个就是传统的那种专业团体那样，就是大家都是固定的。 不是，全部都是志愿者。 都是有本职工作。 对，各自都有自己工作、 哎、 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去参加演出、 哎、有这方面的天赋，有这方面的专长。 对, 对， 哎，然后呢为 大家 义务演出， 都是义务的演出。 对，也不耽误工作。 嗯， 然后、利用业余时间。 嗯， 对。 那么从这个艺术团呢又发展出了同心实验学校。 对，后来我们唱着唱着歌又办了学校、 嗯、哎，就是说因为你们、嗯、你做音乐的这个志愿者也是到各个学校里边去哈、啊、 对，经常会去， 主要是那种打工子弟 学 校、 嗯、 啊，所以呢这个就萌生了办学校的这个想法吧。 其实还是04年的时候、 嗯、 我们出版了一张第一张专辑、 嗯、 叫天下打工是一家、 哦、 是经文唱片帮我们发行的。 就是你们这艺术团的专辑。 第一张专辑、哦、就是我们艺术团的第一张专辑。 嗯嗯， 那个专辑卖得很好。 嗯， 因为当时文化部呢也有一个政策，就是、 嗯、扶植 扶植和支持这个、嗯、对，所以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 哎，等于你有了， 嗯， 说了 有了政府的支持。 有支持。 有了政策支持。 政策、啊、 然后有唱片公司帮我们发行、 嗯、手里也有钱了。 所以当时我们那个专辑卖得很好、 嗯、 我们就拿到了75000块钱的 版税、哎、 在当时那对于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对对对， 嗯，然后我们就开了一个星期的会， 嗯， 讨论怎么样把它分掉， 是 改善一下生活， 是吧？哎， 那个时候我一个 月你拿仨他拿俩我拿一个、 是啊，但是最后呢我们一分钱也没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经常去社区去打工学校唱歌、啊 嗯嗯嗯、 就看到很多孩子没有学上。 哎， 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也是外地人、 嗯、 那我们将来我们的孩子上学也困难。 对， 所以当时就哎呀，反正就年轻人嘛，脑子一热一冲动、嗯、我们干脆就用这个钱我们办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孩子有学上， 把它捐出来啊。其实你刚才说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所谓的冲动，这个愿望我觉得特别的美好，因为你们可以作为说打工一代，对吧？来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那你必然会想到 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上学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而然他们 要面对的这个现实的问题。 没错，自己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哎，对对对， 嗯，那不管是艺术团也好，还是实验学校也好， 嗯， 那么他的创办呢，都是为了我们这些打工的朋友们服务。那当然，过程当中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也会有很多的曲曲折折， 有苦有乐。 对，也会有很多的故事。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先跟孙恒聊到这儿，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再请他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战的路途，为了生活而奔波，为了理想而奋斗，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